在顶泉边修了一座六角亭，这里远眺北有景孝二陵，南有马兰峪，东西群山环抱，朝可观云海照了湾，西可赏落日飞霞，实是一天造地设观景圣地。允提也不坐轿，一行四人穿了游衣拾级而上，待到山顶的时候，靴子下摆也都湿透了。允提进亭倚住兀坐，由众人摆布着酒食，放眼四望，但见芒雨如膏，簌簌从天而降，远近山峦，秋叶正艳，或红或黄或赭或紫，还有大片大片乌沉沉碧森森的松柏，隆隆统统迷迷茫茫中丽色杂陈，恍惚若动，凝视则静，周匝风声雨声松涛声泉水泼溅声瀑布轰鸣声混沌一片，真令人喜心倾慕，万绿皆空啊。乔引弟几个人安置好酒食，见允提兀坐石栏，满目怅惘的鸟看雨景，一副似悲似喜若痴若醉的神情，都不敢惊动，呆呆地退到旁边侍立。不知过了多久，方听允提叹息一声，慢声咏道：仰首我欲问苍君，祸因福善恐未真，欲让福死徒吞叹，秦会善终究何因，无赖刘邦主未央，英雄项羽该下稳，自来豪杰空扼腕，皆于灵港掩寸心。此时冷雨习武，劲风扑面，听着允提悲愤凄楚的吟额，三个人的心都像浸在奇寒无比的冰水里，紧缩着站立。隐帝双手合十，无望着看着乱云翻滚的天穹，讷讷地说：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允提苦笑了一下，不生不灭，轮回自有理，只是大道渊如海，我们凡夫俗子不能识这造化之术罢了。说着便坐了石案前，端起酒一仰而尽。钱运斗见他落座吃酒，忙过来替他斟上。爷心里闷，出来图的就是解闷，念这些诗叫人心酸呐，请爷再饮一杯去去寒，做一首高兴诗，奴才们也跟着欢喜欢喜。蔡怀喜也说：奴才不懂诗，也觉得太凄凉了，再说诗里头有些话也不宜传出去，爷没听说吗？徐相国的公子徐俊为一首诗叫人告了万岁爷，不得了呢。还有扎四亭考题出错了，也下了天牢，万岁爷心性最爱计较这些事的。允提不知道徐俊的事儿，但扎四亭出考题遭文字狱他是知道的，因冷笑：你哪里知道根底呀？扎四亭是隆科多的人，徐俊是八哥的人，皇上早就恨得牙痒痒了，要寻人不是处，哪里寻不出来呢？皇上要杀我，就大不敬三个字也杀的，也不在乎这湿不湿的。说着便又吃酒，慢慢回顾群山。隐帝深知他是抱了个既有所欲的心思，等着要见年羹尧的人 不由得也留心，但见雨雾中树影婆娑，百草黄毛浮荡如波，一个人影也不见，既觉安慰，又替允提伤心，一边劝酒一边说： 爷方才的话是安命守时，总归有出头一日的。佛法讲色空幻象，万缘都无，再强的心也不能和老天抗争啊。 允提笑着饮了一口酒。因地清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强悍不与天争，我我认命就是了。因命三个人也做了，轮流罢斩，直到申时雨小了些，才扶着蔡前二人肩头一步一挨下了山。允提回到陵园寝宫侧殿，刚刚更衣坐下，二门外守望的军校便进来禀说： 马兰玉总兵范时义求见。 允提未及答话，范时义已经带着20多名军官直入二门。他只在门前稍一伫立，命道：你们外头候着。便大踏步进来，马刺佩剑碰得叮当作响。前运斗蔡怀喜还没有退出去，见这阵势顿时脸色雪白。允提便起身道：范时义，你要做什么？ 给十四爷请安。 范时义一丝不苟，啪的打了马蹄袖，打签叩头起身： 奴才奉圣命和上书房马中堂守御，有人要劫持十四爷，昨儿个已在遵化城大锁一日，首犯汪景琦已擒拿在案，特来禀知十四爷，恳请十四爷体恤奴才难处，往后出门知会一下总兵衙门，以便官方保护。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屋里所有的人，一时间都如木雕泥塑般僵立在地。允提半晌才回过神来，自失的一笑： 是吗？还有把我做奇货可居的？那汪景琦是何等人呢？谁派他来的？ 回十四爷，奴才不晓得。 范时义更生更气地说： 奴才只是奉命拿人，移交顺天府审理，昨晚直隶总督衙门又递来滚单，说陵寝里有汪景琦的内应，不知哪个叫蔡怀喜，还有钱运斗啊，请指示明白，奴才好遵县命捕拿。 蔡怀喜和钱运斗不禁惶惑相顾，未及说话，允提却说： 就是这两个都是内务府派来的，我看他们素日办差很用心，且受到皇上加冕，是汪景琦乌攀也未可知啊。你回禀直隶总督，还是查明了再拿人不迟，他们没长翅膀，也不是土行孙，走不了的。 范时义略一躬身： 直隶总督如今出缺，新任总督李福大人还没到任，这是直隶总督衙门奉尚书房命传来的县命，火速拿人，请求十四爷体谅，奴才这里再给十四爷谢罪。 说着又打了一个签儿，起身命人拿下扎。外头军官们答应一声，几个哥斯哈如狼似虎一拥而入，眨眼间便将蔡前二人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连推带架拖了出去。这边范时义却换了笑脸儿： 哎呀，惊了十四爷的驾了，您老明鉴，上峰差遣身不由己呀，就奴才自己心里半点也不想揽这差事的。 你少他娘的给爷来这刀！ 允提啪的拍案而起，脸胀得血红，脖子上的青筋绷起老高。爷见过世面多了，捅过兵，也打过仗，直隶总督既有这么大的权，你请他们转奏雍正，十四爷要削发为僧，这个贝子老子不要了。他气得手颤心摇，一把扯下头上的双层金龙冠，下死劲灌了出去，上头坠着的十颗东珠立刻散落的满地乱滚呐。范时义却不生气，仍旧满脸笑容。十四爷别错怪了奴才，这是亲命又是献命，奴才没法子。奴才在这里一日，总要尽心周全保护十四爷。您是天皇贵胄，再怎么也还是奴才的主子，这么着撒野，奴才自己也亏的。他笑眼望着石头人一样的允提，又说：还有下情上禀，十四爷身边这些太监宫女也都要换一换。他话音虽温驯，但语气中却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允提头嗡的一响，心中急跳，耳鸣眼花，不由得看了尹帝一眼，想想此时处境，半晌才冷笑了一声：哼，连他们也放不过，必定要赶尽杀绝嘛。十四爷，这话奴才不敢当啊，太监工人都是内务府的，奴才只是遵命承办，十四爷要有什么话，尽可明奏皇上，料必有恩旨的。我想留一个人。谁呀？乔隐帝。这是没法子的事啊。范时义见允提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不由也动了恻隐之心，但内务府过来的牌票劈头便是乔隐帝等48名工人太监，真的是无法可想啊。因苦笑着叹道：哎呀，天威不测，天命难违呀。这样，人呢，我带到马兰峪，先不诵经，请爷写奏章。只要万岁爷恩准，我立刻把人送回来。 不要求他了，十四爷，他是个提线木偶，求他什么用啊？ 尹帝在旁突然说道，他脸色苍白的像汉白玉雕像，半点血色全无，半晌才咽了一口气，款款一步上前，向允提盈盈下拜，颤抖着嘴唇说道： 今日一别，再会无期，奴婢有心腹话告十四爷。隐帝原是苏北越级家女子，母亲与人相好，有了奴婢，因此得罪族人，被迫逃亡山西，寄生乔家，这不是什么体面事，所以一直隐忍不言。当今别离，你既是我恩主，又是我夫君，一句不敢掩饰。 他长长的睫毛一眨，顿时泪下如雨，抽噎了几声，又说： 前头读金缕曲里头一首，奴婢说好，爷说不吉祥，今儿在山上也没唱，这会子爷伴奏，奴婢唱了就此分手，可成啊？ 允提此时不知身为何物，他已痛苦的麻木了，魂不觉疼痒，半日才回过神来，盯着范时义不言声。范时义虽是武夫， 见此生离死别，凄恻缠绵，也不禁悚然动容啊，只垂手而立不言。允提便从书架顶取下瑶琴，略一勾抹，清冷琴音如寒泉滴水，一曲《罗娟寒》过门，已是似作唏嘘。引帝悲声唱道：“秋水漫冈，纷纷高雨，遮不尽这碧树凋零，衰草黄，更恰恰似离人惆怅。曾忆春华对镜妆，眉目映虚郎，指着愁泪涌帘，怯怯罗衫，怎奈得瑟瑟冷露寒凉。道珍重告郎，莫为念妾断肝肠，念妾时且向磐石认草泣树行。”唱毕，引帝转脸对范石一道：“我们走吧。”说罢头也不回便出了院。范石一声也不敢言语，离座向允提一躬，便带着军士太监宫女冒雨匆匆而去。瞬时间偌大的寝殿便空落下来，在丛丛大雨声中，允提独自呆坐了足有一时，突然发了疯似的拉断琴弦，跳起身来，将这架价值连城的古瑶琴向石阶上一击粉碎。他急步跑出院外，双目望天，两手空张着接那沁凉入骨的雨水，发出一阵狼嚎似的嘶哑的叫声：“ 永璋，胤禛，你还是我的哥哥吗？天哪，我前世做过什么孽呀，罚我生到这不人不鬼的皇家！” 那雨是下得越发紧了。遵化事变第二日，田文静接到惊报，尚书房奉旨着征西大将军年羹尧进京述职。9月24日，又见年羹尧的奏报启程折，便奉明发批谕。懒奏朕时新月之日，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会合如之，11月欢喜相见。自田文静严厉处置曹刘氏一案，已是声震天下。胡其恒、车明二人奉旨引荐，另行委任，等于是卷铺盖走人。此时田文静在河南危重令行，真是十二分得意。不料委派张求署理按察使第二日，突然接到雍正的朱批，却是辞气严厉。张求果何如人，而一保而再保，事甚缘故，但凡人有一俗念，公亦不公，忠亦不忠，能亦就不能矣，朕深惜之。田文静看着不得要领，因衙中师爷都换了新的，只留用了毕振远管书房，文笔上的很有限的，他自己亲自批了几个奏稿都不满意。虽不愿招惹乌斯道，想来想去似乎只有和乌斯道商量才有把握，因此在千押房点过卯后，便打轿到会稽胡同乌斯道的宅中移尊就教。乌斯道似乎很高兴，正看着几个亲随收拾书箱，见田文静进来，忙笑着让座：“ 文静中丞，什么风吹得来呀？我正说要过崖去见您，可你就来了，又让您余尊降贵了。” 田文静疲倦的有点发酸的眼睨了一下乌斯道，已是深秋天气，还穿着雨过天晴加褂，一双千层底黑冲泥靴子洗刷的颜色发淡，发苍的辫子

又挨了皇上批了。吴思道接过一看，便还给了田文静，告诉忠诚一句话，挨批未必是坏事，不挨批未必是好事。李卫二善都是皇上信臣，我见过几份朱批骂得狗血淋头，这点子区区小事犯的什么愁肠呢？张求好你就奏变，不好你就低头认个失察的不是也就罢了。田文静想了想，哎呀，我也想是这样，看来真的是叫张求几个钱儿给迷了眼了。不过我以为齐根说是另有文章，胡七恒车名进京面圣，定必在主子跟前灌了什么话，才有了这个猪皮。再仔细思量，我是和年大将军做了对头了。那是当然，从糯敏一案起，你整治了多少大将军的私人呢？我或者说话不知高低，若不是我在这里，年羹尧有投鼠忌器之机，早就拿掉了你了。可是你要去了。哈哈，我来时不为无因，去时自然也不为无由。既然圣上允我回乡，大约总有他的道理。田文静听见这话，想起雍正朱批，更觉心慌了。哎呀，看来你前脚走，我后脚也要回广宁养老了。一光啊，你明于事，暗于理呀。当今圣上即位两年，你从六品微末之员爵升特检封疆大吏，难道只是让你过一过官瘾吗？你要有了这个念头，这孤恩二字不但皇上容不得，就是天下人也要嫌赠你了。那我该怎么办呢？眼见是隆科多离位，年羹尧要入职尚书房，这个夹板气要受到几时啊？总有一日你知道，年某最恨的是乌某。告诉你，连大行皇帝在内，自古君王耳目灵通，深知下层利弊的莫过于当今皇上。你以为是你扳倒了胡其恒吗？就这河南的事情，不知每十天有多少人书简直打九重。胡锡恒车名实在是在这里扰了政务，单凭你与他们私怨，你要挤他，必定是你自己被挤。你倒是挤过我来着，挤得走吗？田文静深深吁了一口气，这才领会了乌思道开头说的张求好你就奏变，不好你就认错的话，原也不是敷衍。正思量间，毕振远带了几个哥儿哈，手里捧着奏事匣子进来。东翁，刚刚接到的，请差阅。田文静忙站起身来，向奏事匣子一拜，取过便掏出小钥匙打开看了，是一份裁去头尾的奏折，仍是参奏自己任用匪人张求的。不由看了乌思道一眼，乌思道却只是抿嘴笑，即看后头朱批，却是有人据此一奏发来汝看，汝之居心不肯负恩欺朕，原可确信不疑，至若汝之属员负汝欺汝与否，则未可定也。盖用人最不宜护短，听言犹不宜偏信，懒知此奏更仿之他处，张求似一牵挟列元，汝其或被其古皇不自觉之耳。 田文静不禁大松了一口气，向椅背一靠，蔚然说道：哎呀，我不但安于知礼，更暗于知人呐。皇上知我，我不知皇上，这还可说天心不测。既如先生日日相见，我怎么就拿你当寻常师爷幕僚呢？可惜我明白了，你又要去了。毕振远却不知田文静怎的，一看奏折便轻松了起来。听吴思道要走，惊讶地盯着吴思道：先生，你要走？你到哪里还有这么好的馆呢？谁能比田大人待你更大方呢？我本就不是绍兴师爷，不是那块料，你们不是日日度我拿的修金多吗？你看，他指着柜顶一个小匣子，那里头都是银票，关云长能挂印封金，我也能拂袖清风而去。先生，听我说，你那个三不吃我领教了，做到这一条我看也不过是寻常事业，仅能保全自己而已。文静大人，毕振远我看是很有心计的，你不妨多倚重些，忠心替田中城谋利做事，5年之内一个知府稳稳保你出来。中城可使得？ 使得。 田文静此时心头宽松，高兴的脸上放光， 哈哈，这不是难事。 您将匣子交给毕振远，你带回去仔细看看，回去我们常谈，往后邸报来了你要精读，遇事多给我出点主意，行名钱粮书起三房师爷都归你管。看看毕振远辞去了，田文静又重新思忖了一时，讷讷地说：我是气量太浅呐，不容人也不容事，从前那样待你也是因此，但我是一心一意要报皇上知遇之恩，想做一番事业的，但如今做事就要得罪权贵，招惹了权贵你就做不成事。唉，吴思道见这个刚愎自用的田文静今日如此诚挚，也不禁动容，他架起拐杖独独地踱了几步，看看窗外满树红叶，久久才俯仰一叹：哎，何尝你做如此想啊，皇上也是这样想的。 啊，什么？ 我是说皇上要朕数百年颓风，他就不免要开罪几乎所有的官员，在藩邸皇上已孤臣自诩，如今他是个真正的寡人，别看坐在须弥宝座之上，其实如行荆棘丛中啊。皇上是孤臣出身，受尽几队冲杀出来的，因此他赏识孤臣，越受挤兑也越要加以保护。 哦， 吴思道又沉默片刻，一笑坐了：你想做个什么样子的臣子呢？是寻常巡抚，还是要做一代名臣呢？田文静不禁瞠目望着吴思道： 我这样辛苦所谓何来呀，我当然想做名臣呐。 吴思道不言声，从匣子里又取出厚厚的一封通风书简，封面上写着密务锦城尚书房代转直奏，却是火漆封得严严实实，微微笑着推过来。田文静取过便用手拆封，吴思道却说： 不要拆，拆了就不灵了。田文静疑惑地缩回了手，询问地望着这个神秘的瘸子。乌斯道说， 就是这样，你在封面上下手签上陈田文静四个字，加盖巡抚官房递进去就是了。 这是奏折，万一皇上问起什么我全然不知，那算怎么回事啊？ 哦，哈哈，我明日离开封，你今日发出这奏章，我走后会给你信的，你自然就明白了。这份折子是我用心血最多的一份，原不打算给你，是想让李卫小朋友得个彩头。你今日来的有缘，所以送你为临别赠礼。你要信不过，折子还给我，信得过呢，就600里加紧拜发。 田文静把奏折放下，审视一下又拿起来，像父亲看婴儿那样捧着又看了看，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吸动着嘴唇。 先生必不误啊，告辞了，明日我设席送行。说着便起身一揖。 吴思道也已经起身， 哈哈哈，我亦不肯自误，忠诚只管放心。 第二日，田文静在城南会稽桥接官亭设酒为乌斯道饯行，河牙师爷、幕僚、司官都来应酬，自然有一番筹作光景。直到午错，乌斯道方乘轿而去。田文静回衙，毕振远才说：“ 乌先生给大人留有信。” 田文静急拆开看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武将南行，从此永绝于官场矣。感念同事共立之谊，临别待折，题为参劾年羹尧，孤恩背主，结党乱政事12罪。此奏闻之，即年羹尧势力撕灭崩溃日。位于不信，且拭目以待。吾此举非为君巡抚任上情，乃报大觉寺仗义直言之意。君自细思。”吴思道顿首再拜。田文静大吃了一惊，立刻吩咐：“快用快马追回奏折。” 易振远说：“哎呦，这会子奏折恐怕已经到了高碑殿了，就是飞已经追不上了。东翁啊，昨夜呀，我和吴先生彻夜长谈，他才智学识绝非常人能够望其项背呀，据我看竟是一位绝代的杰士，又能全身而退，真是罕见啊。可惜我毕振远日日同处一室，竟毫无觉察。你放心，他断不误你。他还说17年前就与你有过患难之交，你想想就知道了。” 田文静想想也只好听天由命，又拿起两封书信看了，喃喃地说：“ 大觉寺，哦，原来他就是当日被金府追拿的那个残疾。” 10月初9，年羹尧带了几十名护从亲随赶到了北京。其实9月13他就接到了雍正的旨意，着他火速进京述职，立即飞机回奏：“因军队粤东事宜未毕，请稍延10日。仅过6天，雍正旨意又到，说招耳进京即为大军粤东事宜有所筹措。于是年羹尧又抱病，但雍正的关切已经出人意料，竟要派太医院医正率10名太医前来看脉，真叫他躲无可躲，闪无可闪，因此才簇装就到。 年羹尧这样拖延倒也并不是怕，从他与皇帝渊源之深，他相信只用几句话便可解释不纯的小小误会。而且他自己觉得，虽然允唐汪景琦竭力拉拢，却并没有上贼船，只是对刘墨林之死他自觉有保护不周之责，既非自己加害，也只是个破案的事。他这样拖是在等待，但等待什么连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内心深处想等等看十四阿哥允提能不能真的被连亲王营救出来，也许是担心还有更多的人背地告状，自己得预备着如何应答雍正的问话，也许是每见雍正总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感。他不大想见这个阴质刻薄的皇帝，但此刻既到了北京，他心里也就坦然了。因是奉旨进京，不便救回自己的私邸，胡乱在潞河驿站歇了一晚，自有不少同年同气来探望说话，踏实睡了一晚，第二日便打轿往西华门地牌子觐见。不一会儿便有旨了，先由张廷玉接见。年羹尧想想前后两次进京冷热，不觉得有点失落，也只好遵旨由隆中门进去。正要进乾清门，侍卫德楞泰拦住了。 张中堂在军机处，请大将军那边去。 年羹尧真有点傻子进城模样，又打听着学回来，却在隆宗门内刚要进去，一个末等侍卫又挡驾：“张中堂在见人呢，请年大将军稍后。”年羹尧看了看门口竖着的雍正亲书铁牌，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非奉公允诏不得擅入，违者斩。只好站在干冷的封地里等着，这一等就是足有半个时辰，才见棉帘一掀出来一个人，却是新任直隶总督李福。两个人原本熟人，年羹尧正要寒暄，两个小侍卫在旁催促道：“严大将军请进，张中堂一会儿还要去养心殿见驾呢。”年羹尧只好挑帘进来：“哦，哈哈，是亮公来啦。”张廷玉正端茶要喝，见年羹尧进来，忙放杯起身：“哈哈，一路辛苦啦，昨晚我就要去看你，连亲王为其人增加阅历，竟亲自登门打擂台，迟到子时没有去成啊。今早进来皇上就有旨叫我们先见见，不想你现在才来。”年羹尧此时真是气得无话可说，想想张廷玉和自己品质一样，且爵位比自己低，便不肯行礼，就是坐了张廷玉对面，压了又压，才按住火气，干笑了一声：“你是盲人嘛，天天和人打擂台，这不我又来招怨了。”张廷玉却似不留心年羹尧的神气，一边命看茶，口中笑着说：“亮公啊，北京这几日干冷，还觉得惯吗？”年羹尧在暖烘烘的屋里又喝了一口茶，一身寒气都去散了，阴笑道：“这算什么冷啊，横臣不妨到我大营去几天，就知道滋味了。皇上既召我回来记忆过冬的事，总求中堂多多斡旋，如今我那里粮草都不多，柴炭只够烧到正月底，二月里那里还是冰天雪地，叫兵士们怎么受啊。”哦，张廷玉若有所思地沉吟了片刻：“青海西、新疆东南过来一报，说雪下得很大，是吗？”“是啊，阿尔泰那边想从我军中调粮，我拨了10000担，那边运不过去， 这一路走，潼关到洛阳也都半尺厚的雪，偏就我们那里没有雪。其实要真下得大一点，毡木上蒙上厚厚一层，倒还暖和一点。是啊，那边苦啊，我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这几天奏报，河南雪，湖广雨夹雪，山西也是雪。圣上原定命汝福进驻平凉，王允吉部撤回陕西，魏之越部调防川南，以军救粮，我还不同意呢。看来还是胜率周详啊。年羹尧大吃了一惊，原来竟是这么个越冬的办法。没想到随便寒暄中，不知不觉便被张廷玉套得死死的。年羹尧想想，外无敌寇，内乏粮草，都是自己说的，张廷玉的话无可辩解。但是就这么轻飘飘的兵权被削，如何能甘心呢？思量半晌才说，这事儿关系很大，万一来春西边化雪早，策陵和罗布合兵东进，辎重都上不去，会误了大事的。再说了，这么大的事也得我回去亲自调度。张廷玉笑了，也好，不过圣上今儿斋戒，一会儿还要去祭堂子拜社稷坛，今日未必能见了。这样吧，你先回驿馆，要是皇上有空，随召随见；没空呢，明日是必定要见的。说罢便起身来，年羹尧也只好辞出来。张廷玉出军机房，沿永巷向北，到养心殿垂花门前，却是张五哥当值，一见面就说：“ 皇上叫你一来就进去，不必通报。” 张廷玉略一点头，便匆匆入内。在殿外丹池下，老远便听见雍正刁声恶气的训斥人，只怔了一下，便跨进殿去，却是穆湘阿等十名卫士直挺挺地跪在当地。雍正只睨了一眼张廷玉，继续说道：“ 朕是何等样主，用得着你放这些虚屁？年羹尧才是你们的真主子呢，如今他住在陆河驿，有什么新鲜马屁，只管去拍。”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